秋风渐渐凉，一场白露一场霜。月下梧桐敲碎了脸，影子映山背影墙。船房里的车声，他闭了斗门，再饮几杯桂花酒，是最非最爱销魂。葡萄灯下玩具间，谁唱嫦娥似飞仙，一半一眼山有缘，为你广播半耳边。 87.6 魔圣汽车保养新浪潮， 爱车用魔圣，天天开新车，400-682-1039。 文化娱乐最前沿，876资讯。 朋友们大家好，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，我是小东。从去年底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正式通水到现在，四分之一水量到达北京，为了保证水质，到明年将全都实现109个水质指标项目的检测。来听记者肖佳佳的报道。 淘岔渠首水利枢纽工程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水龙头，水龙头一开，源头丹江口水库的水就奔流北上。淘岔渠首枢纽工程负责人宁勇告诉记者，当丹江口水库蓄水位达到142米以上时，可以实现往北方调水。 一年以来的上游拦水量情况怎么样呢？ 这个时候就是去年汛期以来最低的时候，库容啊还有100多亿了。 去年12月12号，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正式通水。南水北调中线建管局河南分局副局长王江涛介绍说，目前工程已经往北方调水17亿立方米。 北京用了6.5亿立方米的水，北京市的地下水位1999年以来到现在逐年下降的情况，在2015年的6月30号得到了遏制。从6月30号到7月31号之间，北京的地下水位上升了15厘米。 为了保证水质要求，源头设置了自动水质监测站、固定监测断面、移动监测点等。 目前我们基本具备对地表水36项指标进行检测，通过今年和明年的运行，将达到国内目前最全的109项水质参数的全覆盖。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。昨天，北京市交管部门分别在京承高速和机场高速设置检查点，仅在一个小时内就查处违法占用应急车道67起。友谊医院顺义院区有望明年3月开工，床位总规模1500张。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。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6677，67856677。 朋友们大家好，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早晨6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。受昨夜冷空气影响，目前本市的大气透明度较高，空气质量和能见度显著改善。早晨5点，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17度，适宜户外晨练。今天天气不错，应适当增加户外活动和居室通风。此外，早晚较凉，外出请注意增添衣物。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，今天白天晴见多云，北风2-3级兼4级，转南风2-3级，最高气温20度，最小相对湿度30%。今天夜间晴见多云，南转北风1-2级，最低气温11度，最大相对湿度70%。天气预报播送完了。 出行好伴侣，876路况信息。 买车险还是中华保险好，价格低，理赔快。中华保险4001-999-999。 不是998，不是598，买人保直销车险重边费保养真的不花钱，机油、机滤、工时费全免，上门保养到店保养任你选。 人保直销车险轻松保，简单养。 4001-234567。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，目前京承高速出京方向车辆行驶缓慢。以上信息是由北京交通广播提供，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爱心满天。 87.6 好听的故事， 我要参加爱心满天的活动。 小雨姐姐，我想跟你一样做个小主持人。 每周六日上午10点 FM87.6北京文艺广播，小雨姐姐和你一起相约爱心满天，快来玩吧。 如果每个小朋友的爱都化成一颗小星星加在一起，就是爱心满天了。 收音前亲爱的小朋友们大朋友们大家上午好，这里是爱心满天，我呢是你们的好朋友小雨姐姐。今天呢我再次邀请到了著名儿童文学作家郭洪波老师，请他呢来和我们大家呢一起来聊一聊亲子阅读。郭老师您好，先向小朋友大朋友来打个招呼。 小朋友好。 其实小的时候多看一些书，多去阅读，长大以后不管做什么工作都是有好处的。 对，您说的太好了，其实就是这样。可千万别觉得我看这个书就是为了知道一个故事，可不然。这个阅读的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品性，好的习惯。这个小朋友如果从小养成了爱阅读的习惯，那终身受益。 嗯， 为什么呢？你不光你能知道很多故事，得到很多很大的享受，得到很大的快乐，而且你在这故事中间，你就能知道做人的道理。 您女儿小的时候，您就每天都会给她讲故事，每天都会跟女儿一起看书。 是的。 啊，那您觉得亲子阅读对女儿的帮助大吗？ 哎，那也是很大的。 嗯。 虽然在她那时候，即使她不认识字， 那会儿她有多大呀？你就开始跟她 一起。因为我在编小说时，当时这她已经开始上小学了。 嗯。 嗯，但是她还有一个姐姐。那时候呢，那小时候也是喜欢听故事。 那是不是女儿从很小的时候，就刚出生不久，您就开始给她买一些书啊，让她看呀？ 对，她这个从小时候就是还不是没有上学的时候，那刚上幼儿园的时候，甚至于在还没上幼儿园的时候，那就要喜欢让爸爸妈妈讲故事。但是她那小的时候呢，我那时候忙于上班，有时候采访啊这些事情，那时候亲子阅读这个主要是由她妈妈来担任这个。那也是我看经常看见他妈妈在他睡觉之前能给他讲故事，或者他让他哄他要睡觉的时候，他总得说我不睡，妈妈你得给我讲一故事我才能睡觉。 还有讲条件。 对，讲条件。很多时候都是我看见也是妈妈呢跟女儿很亲切在一起讲着故事，在讲着故事中间，他听到高兴的时候哈哈哈笑起来，听到斗争很剧烈的时候，他也很紧张，皱着眉头，是吧？发着这个担心的这个声音来。这样的话呢，就是他从小也逐渐养成了这个喜欢读书的这个习惯。所以长得一上学，又让爸爸给他讲故事。最后我写出这个书之后，他也从头到尾又都读了一遍。 郭老师，您刚才说小的时候孩子是让妈妈给讲故事，那为什么他上了小学就缠着爸爸讲故事了呢？ 哦，那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有时候妈妈没有时间呢，或者他这一男妈妈是中学老师，那么这时候有时候业务也很忙，或者来不及，这时候就由爸爸来讲。再有一个，他听故事年龄大了，他希望情节更曲折，更生动一些。像有些个比较平常买的这故事书呢，他可能觉得浅一些了，或者不能满足他的这个需要了。他希望有更生动、更好的故事、更复杂的情节，这才能吸引住他。 哦，郭老师，您看，您做过中国校园文学编辑部的副主任，人民教育杂志编室的主任，副编审，那您应该是对儿童教育呢是很了解的哈，您也一定是这方面的专家了。那我们收音机前会有很多的家长，他们亲子阅读这个事情呢，有的呢还不是很明白，有的还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方法，您在这儿能够用您的经验给大家介绍介绍。 哦，其实我这个倒是不算太在行，因为小时候亲子阅读时候主要是妈妈来承担的这个任务。但是我从妈妈给他讲故事的时候，我能看到，这个亲子阅读对孩子的成长那是非常有利的。 嗯， 你看从这个妈妈讲故事中间是吧，那亲切的语调。在讲每个人这个善良的人或者是邪恶的人，这个时候善恶让他从小就有一个善恶的观念，能够分明哪些事情是该做的，哪些事情不该做的。对长辈什么叫有礼貌，通过这故事情节他就能知道对大人对老师应该很尊敬有礼貌，应该对同龄的人小朋友应该要关心要爱护，讲话不能带粗字是吧，这个粗话。这样的话他从小你虽然没给他讲道理，但实际上他在你亲子阅读的过程中间，家长实际上就是用潜移默化的这个方式，通过这个亲子阅读 就在给他进行了学前教育，使他能够更加健康的成长，能够从小就养成良好的习惯。还有就是阅读的习惯，我也发现很多就从亲子阅读之后他养成了习惯，以后到了上小学上中学始终保持阅读的习惯，那这个就更了不得了。 也就是说家长应该帮助孩子从小打好这个基础，这个阅读的基础应该是从小养成的好习惯。 对对对，这一定要从小，不要说等大了再说，不行，这一下从小他能开始说话了，能够听懂话了，这时候就可以给他讲故事，是吧？可以很浅显，可以很短小，但是呢一定要给他通过讲，一通过这些这个故事来让帮助他成长，他这样才能健康的成长。 您的意思就是说要坚持，是吧？ 必须坚持。因为三天打鱼两天晒网那不行，一是不能满足孩子的需要，他会孩子呢会很失望，很希望从爸爸妈妈嘴里呢能听到动听的故事，能听到很美好的这些道理，是吧？这样呢来使得自己能很好的长大。所以如果你断了之后，这样也不利于他养成一个良好的阅读习惯，必须长期坚持，他才能够从中间知道阅读的乐趣，知道养成阅读的习惯呢，他就逐渐就养成了。一天不听故事，他觉得缺什么？得听点什么？这个一听到故事，他就能够受益，就能够得到知识，是吧？知道懂人这个做人的道理。 那郭老师在这儿，您能不能给我们推荐一些亲子阅读的方法？您觉得什么样的方式方法更适合现在的孩子？ 这个一个当然是爸爸妈妈亲自讲，当然这个很亲切，是吧？绘声绘色。但是现在往往家长负担，年轻的爸妈妈也很，有时候工作也很繁忙，可能顾不得。但这个时候呢，你比如说听无线电广播，这个我觉得方法特别好，它并不复杂。但是每天定时来开听这个无线电的广播，咱们这北京台也好，中央台也好，好这有很多少年节目，这些都适合他们听。这个时候这爸爸妈妈虽然没有时间，稍微照看就行，这样不至于摔着碰，他就能很安静的能够从广播这个里头能听到很多故事。而这个故事比咱们家长要更好，为什么呢？广播电台它的视野多广阔呀，他手里有很多著名的作家，有千千万万册的这些书，高质量的高水平的非常感人的这些个优秀的图书，他们所推荐的图书那都是很有品位的，都是非常健康的。那么这样的话呢，特别有利孩子的这个成长。这个家长有时候知识有限，是吧？或者文化水平不是特别高，那借助无线电呢就能使孩子完成这个亲子阅读这个任务。至于上网，这个不宜时间太长，对孩子的视力健康还是有影响的。 家长有时间的话多陪伴孩子，如果没时间的话呢听听广播， 要听小雨姐姐来讲故事那就更好了，那就更理想了。像这个故事在书上往往是写的比较平面的，但是通过小雨姐姐一讲，那就是绘声绘色了，那这个感染力就大大增强了。他甚至能一辈子都记住，小雨姐姐跟我说的哪个故事，是吧？那故事说的是什么情节？在潜移默化中间受到很良好的教育，学前教育，是吧？所以这个呢，也希望大家一定不要忽视节目，是吧？多听小雨姐姐那些个讲的这些生动的故事。 郭洪波老师，您呢主要是给小学生写故事的，小学生在进行阅读方面，您有哪些建议呢？我看到这本《小猪玛历险记》应该就是写给小学生的。 这个是一些小学生，但是因为它的内涵比较丰富呢，实际上初中生读起来他们也很感兴趣。因为我曾经在网上发过上部就《沙漠历险》，结果很多中学生觉得反应呢也很爱读 啊， 然后也很感兴趣。所以这样的话呢，他理解当然深度不一样，他理解的会更深， 对， 他的想象会更加丰富多彩，是可以的。再有一个呢，我除这个童话之外，我也写过短篇小说，那是以中学生为背景的。所以在人民文学上我发表过几篇这个短篇小说。比如说这个两只柔和七星，还有这个最后的午餐，那这个呢都写的中学生的。 您的作品呢还获小说红烛奖一等奖，国家图书奖一等奖。 对对对，图书奖那个就是红，我写的是一篇短篇小说。 那是在全国征文的时候，我写出一部短篇小说呢，就是《竹》，就是说，听这小说也是中学为背景，中学老师里头那时候升学率不像现在了，升 就这名字就一个字呀、 啊，就一个丁， 哪个丁啊？ 丁眼睛盯什么？你盯孩子健康全面发展、 哦， 德智体全面发展，你还是只盯升学率，他的分数呢？是吧？所以这样的话，我通过一个数学老师和一个体育老师，他们中这个矛盾纠葛，哎，还有一个中学生这个，在这个以中学生为背景呢，那么这个短篇小说呢，就是当时就是说明，那不能光看分数，光盯着分数和升学率，还更加要注意呢，孩子就中学生的全面发展， 要阅读， 对，要阅读， 嗯， 要看书， 对， 要锻炼， 是 那个阅读更是不能缺少的， 没错， 是吧？那个要阅读、 嗯， 这样的话才能丰富孩子们的这个知识。开阔他们的眼界，使他们的生活更加有情趣，是吧？学习起来才能更能有动力， 我听一些专家说呀，小朋友或者说小学生，他们看完了作品之后呢，尤其是小学生，如果要能进行一些讨论，也许效果会更好。您认可这样的说法吗？ 我认可，这个是事实证明的，就是这样。你比如一个人读完了，他有一定收获，那么另外一个孩子，他有别的，从别的角度，他有更收获。如果孩子们能一起讨论一下、座谈一下，那收益就更大了。因为他就是得到的收获呢，就更加全面，是吧？这个我也有一个例子，那为什么呢？就是这个《小竹马历险记》出版以后，我曾经给我的一个在上海的一个外孙女，我给她寄去一套。哎，他看了之后就高兴得不得了，觉得这书真好。 他有多大呀？ 他是上三四年级嘛。 三四年级。 结果他这一拿到学校之后呢，很多小朋友都抢着跟着借阅。借阅几个之后不行了，借不过来了。都要看，我这个外孙女也为难，这一本书怎么借呢？结果老师有办法。结果老师就是让那就是可以怎么办呢？让他跟这个作家爷爷就跟我联系，看能不能给每个孩子买一本。我说可以啊。结果他们这个去他班那同学50个同学吧，将近50个同学，最后每个人人手一册，每个人都买一套《小竹马历险记》。这个老师还特别会做工作，不是都说自己看完书之后都是废寝忘食的，都说很好吗？但说好在哪儿，有的说得出，有的却说不出来收获。那么老师还组织个座谈会，就是谈谈读后感。哦，这一下发言可踊跃了，甚至有的家长也参加了。那结果不一样，每个孩子都说我喜欢上部《沙漠历险》，有的说我喜欢下部《海上历险》。但是每个人都从间得的收获，他是角度是不一样的。有的人说懂得了做人的道理，以后呢要保护环境，不光自己努力，还得要搞好团结，那这样才行，要得到家长和大家的支持，这才能保护好自己的环境。有的孩子呢，还是从此改变了性格，都有了很大的改变。他说什么呢？原来性格就坐不住，坐不住，很好动等性。结果他因为通过看书，这个阅读呢，课外阅读，结果就完全变得就踏实下来了。从此就养成了阅读的习惯了。所以这样，结果一座谈之后，那么同学情绪更高了。整个阅读，现在阅读在他们班上那已经是非常深入了，都养成这个，逐渐养成了这个阅读的爱阅读的好习惯 啊，爱阅读，而且呢还爱思考，是吧？ 对， 看了书之后还要思考，还要去，尤其是对于小学生中学生来讲就更重要了，是吧？ 对，您说的很好。他就是主要是他看书呢得到启发，其实启发之后呢，一个他这个想象力丰富了，再一个呢，他这个思考能力也提高了。在遇到事情怎么办，是吧？遇到困难怎么办？他也知道，也应该像主人翁一样，书中主人翁一样，来开动脑筋想办法。不是光着急，是吧？来克服这些困难。在学习上，在生活上遇到困难，他都会更有办法了。就生活起来就更愉快了。 那郭洪波老师，在您创作这个《小竹马历险记》的过程当中，您有没有根据孩子们的意见建议 来进行修改的时候呢，比如说像您的女儿啊，您的老伴儿啊，包括刚才说到的那上海的那些小朋友， 这个是有的。 嗯， 因为这个书像上部出来之后会听到很多读者反映的， 嗯， 哎，你觉得有何情理的，那么你在进行第二版的时候，在进行这个再版的时候，你就可以随时就给他进行修改，添进去，补充进去了。 啊，那根据孩子们的建议意见，修改的地方多吗？ 嗯， 有吗？ 这个也有。你比如说这个在《沙漠历险》里边， 嗯， 《沙漠历险》里边，小猪马在回来之后就直接回到家里的原来设想是这样。后来小朋友说，那他家乡就不管了。我说对呀，这家乡也得把它美化呀，是吧？那这样，所以把最后一章。这一章就是呢，根据孩子们和一些家长的反应、亲友的反应，又把它补充上，结果是最后在一个在他们回到家乡的时候，把这个剩余的种子都撒在自己家乡，结果这一章还挺精彩，写出很受欢迎，是吧？ 嗯， 就正式成稿之后啊，发表的时候， 嗯， 那结果很受欢迎，嗯，因为他这一作呢，等于是少年在空中散花，是吧？把这个家乡变成一个。鲜花城， 嗯， 变成一个到处都是花园、花圃这么一个美好的环境。 嗯，那郭老师，您看今年都已经70多岁了哈，那您怎么能那么了解小朋友的生活，了解小朋友的语言，写得如此生动？您有什么高招吗？ 主要是因为我还有这个教师的经历， 嗯， 因为我当过中小学教员， 嗯， 所以跟孩子接触的年数呢，这个也有20多年呢。这个时间了， 嗯， 所以接触呢，从小学生，还后来中学生、初中生，那高中物理我也教过，那么这样的话，处于初中生、高中生，一直到小学生，我这个都有接触，所以这样的话呢，你说话就中，哎，不能这么写，恐怕听不懂， 嗯， 那么这个为什么呢？你就因为你就知道孩子的理解能力，他的水平，所以在写的时候，我觉得比写成人小说就要更加谨慎，嗯，因为这样让孩子必须都能很。